我是中国点点点的主持张凤平，我觉得能够在大气电波中和大家分享中国的大小事是一份缘分来的，所以我都要点这首哥哥和妹姐唱的《缘分》。 你我相隔多么远， 我相隔多么 远，那年那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中国点点点，听见中国，期待你的点唱。 垃圾徵費都提出了一些修訂，包括在初期設立18個月的準備期， 但會不會法例就過了立法會了，準備期都過了，但是沒有實施日期的時候就好像法例就擺在那裡。環境局局長黃錦星， 我們進取得來都有些無實，如果經濟麻麻地的，到時疫情不知道會變化的，這個都應該有一個彈性，大家是覺得哪個時候是最好落實這件事。 星期六早上8至9，陳亮君、高福慧，星期六問責。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1年7月6日，消费券网上登记时限延长，以致方便登记需透过手机应用程式。 油麻地红茶馆确诊清洁工，改列输入相关个案。 新增一宗输入个案，本地连续28日零确诊。 习近平与法德领袖会谈，称世界需相互尊重，而非猜忌对立。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是7月6号的千禧年代，早晨各位，在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都是听到看到我们这个节目。早晨，我是萧乐文。有关于5000元的电子消费券，昨天都跟大家讲了不少，前日起开始接受申请的可以用电子方式，昨天开始用书面方式都可以，去到邮局等等的地方是可以拎表，另外邮局都亦都可以交表的。其中在电子这个交这个申请的方面，就经济方面用户嗰個身份嘅登記咧，無論係前日咧定係尋日咧，都見到類似一啲網絡塞車嘅情況。見到尋日都整體嚟講咧，都要平均要等一個鐘或者以上啦，去先至可以入到去嗰個版面嗰度去申請嘅。見到政府咧就住呢一方面咧，就係今日凌晨起咧就有一啲嘅改動嘅。包括咧，如果市民用智方便去認證嘅話咧，就係必須係直接透過呢一個嘅智方便嘅流動應用程式去登記嘅。咁另外都講到啦，入去登記嗰個嘅時間，之前有啲市民都話30分鐘太短喎，咁而家都話咧延長到45分鐘嘅。啊，詳細情況係點咧，都可以請到咧我哋今日喺直播室嘅兩位嘉賓咧，同我哋講一下嘅。包括咧就有財政司司長辦公室財政預算案及稅務政策組主任黃學玲啦，咁同埋係政府資訊科技總監林偉橋嘅。早晨，兩位。 早晨。 先講下先啊，最新嚟到叫第三日的登記啦，開放登記啦。最新嗰個嘅登記數字是點啊？分別有幾多人選擇用智方便定係其他方式嘅登記咧？個數字如何？ 好啊，最新數字啦，就係今朝8點，總共我哋收到嘅電子登記咧係超過320萬噶啦。咁最多人用嘅就當然我哋琴日成日講啦，用嗰個現金發放計劃有關嘅一啲資料答嗰個保安問題咧，超過270萬人都係用呢個方法，就完全唔使等，由第一日開始，其實呢啲人都係唔需要輪候嘅。咁另外有超過40萬人咧，其實就用上載嗰個身份證副本嗰個方法。咁呢啲又係從來都唔使輪候。咁用嗰個智方便嘅咧，而家都差不多有10萬人用呢個方法。咁之前講嗰啲輪候一個鐘嗰啲，其實就係呢部分嘅人士啦。咁好似頭先主持人講啦，我哋都作咗啲改動。咁而家都係唔使輪候噶啦。 係，可唔可以講下啲改動係邊一方面咧？係咪主要係針對嗰個時限登記時限？我而家見到好似話30分鐘加到45分鐘。 兩樣嘢嘅，其實輪候就同嗰個登記時限就冇關係嘅。個登記時限就只不過大家入咗去嗰、那個登記嗰個網頁嘅時候，有幾多少時間俾你去做？如果做唔完咧，可能就要再重新做一次。咁其實一般人 我諗五分鐘都做完嘅。不過我哋琴日都聽到有啲聽眾咧，可能係啊冇咁熟悉個電子登記，係咪要耐啲啊咁各樣嘢。咁我哋就睇咗之後就覺得都唔影響個流程嘅。咁所以我哋就將30分鐘延到45分鐘。咁最主要就令到市民個心理壓力冇咁大，因為聽到有個別市民好似覺得好似考試咁30分鐘要做完，好似好壓力好大，咁我哋不如延到45分鐘啦。咁呢個同之前輪候都冇關係嘅。 但呢個延到45分鐘對於成個系統嗰個負擔咧，會唔會又大咗咧？因為登記嘅時間預俾每一個用戶又長時間咗，會唔會出現呢個情況？ 都冇關係嘅，因為好似頭先咁講啦，其實一般人入到去其實幾個步驟嘅啫嘛。咁大部分人5分鐘都已經做完，咁大家唔會做完5分鐘繼續坐喺度噶嘛，因為你跟住已經係提交，已經完成噶啦嘛。咁所以我哋都計過嘅，同埋到而家其實已經有超過320萬嘅市民登記咗啦。咁所以我哋睇翻各樣嘢，其實係做得到嘅。 嗯，但而家講緊呢個係登記嘅時間啦，去到45分鐘啦，係咪講緊無論係智方便嘅用戶啊，定係非智方便嘅途徑嘅用戶，都係登記時間都係45分鐘嘅咧？因為我今朝咧係6:07嗰陣再睇智方便嗰個用戶咧，佢嗰個登記時間咧又話30分鐘，好似有啲唔一致咁樣。 我將我請阿總監講下，順便亦都可以講下嗰、那個即係智方便嗰個改動究竟係乜嘢，好唔好？ 好啊，好啊。其實咧就嗰、那個智方便都應該係45分鐘嘅。咁我哋都今朝都睇到啊，點解會30分鐘呢？其實就我哋已經即刻修改咗噶啦。咁咧就應該一致嘅要 OK， 因為市民嚟講都要睇係一致噶嘛嚇，佢、都唔知道自己係用智方便或者用其他途徑入嘅，咁所以都係45分鐘嘅。咁另一方面咧，智方便其實係琴日咧作咗一個好大嘅改動啦嚇。個改動就係話，即係而家係喺個網頁度咧係。冇得再入呢個智方便呢個途徑嘅啦。佢因為其實咧用網頁入嘅話咧，都係需要你係啟動個智方便嘅嗰、那個 app 嘅。咁所以我哋覺得咧冇需要啦。而家咁樣做法應該都冇問題噶。咁咧就所以只可以咧用智方便嘅 app 咧，然後登入咧就係、是、申請消費券咯。 即係你講緊係冇得喺而家申請消費券嗰個網頁嗰度冇得再揀話、我係智方便用戶啦，先入去申冇咗呢一個選項。 冇啦，冇得呢個選項噶啦。咁、那個其實點解我哋要做呢個咁嘅改動咧？或者我解釋些少。 好 嚇，因為咧以往嚟講咧，就係、是、我哋睇到咧好多唔係智方便用戶嘅人咧，就是、登記。即係用咗嗰個嘅方法登記。咁如果佢用咗嗰個方法登記，有兩個壞處嘅。第一個壞處咧就係、是，即係佢去到輪到佢嘅時候咧，佢話你都唔係智方便用戶，你要用嗰個嘅智方便嘅程式啦，去呢、這個掃描個二維碼咁樣，咁佢都冇個程式，咁佢可能佢會搞嘅，咁咧搞又要登記咧有一段時間，咁會嘥好多時間嘅。另一方面咧就係、是。呢啲嘅朋友市民咧，就會阻住咗嗰啲咧，係佢係有需要，佢有智方便户口嘅，佢有需要登記嘅。咁兩樣嘢夾埋咧，其實就令到嗰個嘅時間好長。咁今朝其實入去睇嘅，唔使一分鐘就已經係可以用智方便程式啦。去登記嘅， 即係成條龍短咗好多啦。係 啦， 咁但係不如即係成個界面都有啲改動啦。不如都講下，即係如果我而家上到去申請消費券嗰個版面嗰度，就唔會再得揀智方便同非智方便，我只可以揀向我見有個掣係繼續咁樣，係就撳入去就已經可以要填啲咩資料啊？嗰、那個係去咗咩？ 不如我講多少少啦，因為其實原本個網頁咧就有兩個按鈕嘅，因為就一個咧就係、是、你用智方便嗰個途徑啦，一個就用其他途徑。咁我哋成日講就有兩個途徑噶嘛。咁大部分人其實都攞咗現金發放計劃嗰、那個款項啦，就可以用嗰個保安問題或者係上載身份證嗰個方法嘅。咁但係好似琴日咁。講啦，因為好多市民可能未必熟悉啊，撳咗個按鈕之後咧。見到等佢就喺度等啦，因為佢唔使個人坐喺度等噶嘛，咁佢喺個電腦度等。咁有啲就甚至佢根本都未有個智方便帳户，於是佢就會令到坐住咗喺系統，就令到系統塞車啊！咁所以我哋而家咧就唔係話用智方便嘅朋友咧唔能夠做電子登記，呢、這個絕對唔係，佢可以做嘅。只不過我哋想解決頭嗰個問題，好似係琴日討論啦，都係話咁不如你規定咗係本身有帳户先入嚟啦咁樣。咁要做到這個呢一個咧，咁就唔喺嗰個網頁提供啦，就係、是、你真係嗰、那個智方便嘅用家咧，你 就用翻智方便嚟入喺裏邊做咗認證先，咁即係你一定有個帳户啦，跟住先入去我登記系統。咁其他人於是我嘅界面就要清晰改咗啦，就冇咗嗰兩個按鈕啦。嗰、那個界面就寫清楚，如果你係用嗰個現金發放計劃答嗰啲保安問題，或者係上載個身份證副本咧，你就可以喺呢個網頁度開始做個電子登記。咁你 click 入去咧，淨得嗰個可以俾你 click 咗入去嘅啫。咁你 click 咗入去之後咧，其實你要做嘅嘢就係、當然我哋有啲指引嘅，話俾你聽呢個係咩事啊，你嗰啲個人資料可以點樣用啊。然之後咧，你提供嘅資料只係你提供個身份證 number 啦，同埋簽發日期。咁呢個係一個初步認證嚟嘅。然之後咧，佢就會睇下你有冇攞過現金發放計劃嗰啲資料啦。如果有嘅話，你就答嗰兩條保安問題啦，好簡單啦，就係、是、你之前嗰個電話嘅最後四個數字啦。同埋你如果嗰陣時用銀行户口收錢嘅，就最後五個數字；如果用攞支票嘅，就係、是、嗰個郵局嗰、那個嗰、那個地方啦。答啱啦，咁然之後佢其實就會個系統咧會睇翻你嗰陣時現金費發放計劃嗰啲資料攞翻出嚟嘅、包括當時嘅電話 number。咁當然你就可以更新啦，譬如你轉咗電話嘅，我更新啦，因為都緊要嘅，你提供一個可以收短信嘅流動電話號碼，因為跟住我哋好多嘢都有通過短信通知嘅市民啦。然之後你就揀你用邊個支付工具帳户去收啦，跟住再就嗰個在港居住嘅聲明咧就作個聲明，咁跟住就已經做完噶啦。咁、 okay. 所以成個過程你想象真係幾分鐘就已經做完噶啦、 所以就應該唔會再出現之前有啲排隊，無論係智方便用户又好，非智方便用户又好，應該都唔會再出現呢啲排長龍嘅情況。 其實冇唔係用智方便嗰個咧，係由我哋第一日開始咧都從來冇排過隊嘅。雖然我哋第一日其實去到下晝都150万人噶啦嘛，都冇排過隊嘅。咁我相信都唔會，因為而家都已經好多人入咗嚟啦嘛。咁如果另外用智方便嘅用户，因為我哋用咗呢個新嘅方法啦，我哋而家睇到都冇排隊嘅嚇。咁、所以嗱，除非都呼籲市民咧遞交咗就唔好再第二重複嘅登記啦、因為第二重複登記我哋係唔會處理嘅，但係你會壓住我哋系統啦。咁但係所以冇意思嘅。咁如果我哋睇我哋合資格市民大概720万啦，咁、今朝都已經過咗310万啦。咁所以我哋都相信嗰個系統應該係經過咗兩日嘅測試，睇到個驗證就應該冇問題噶啦。 去到頭先講到話即係登記嗰個頁面啦，咁你要填啲資料啦。咁同時咧，之前都好多市民關心啊，叫做我不是機械人嗰、那個呢、這個就同 Google 有關係嘅一個用嚟即係防止網絡攻擊嘅一個驗證啦。之前都好多市民都話比較複雜嘅，因為要揀嗰啲好似九宮格嘅圖啊，亦都唔知佢有時叫你揀個煙通或者揀個燈柱咁，其實可能。揀邊幅呢？咁好似好複雜咁樣嘅。呢、這個有冇啲咩改動可以方便啲市民呢？ 首先我講講呢點解要有呢個咁嘅方法先啦。因為呢個而家網絡攻擊呢真係好都幾嚴重嘅。而啲網絡攻擊呢亦都有啲黑客呢就藉住啲網絡攻擊去攞市民嗰啲嘅私人個人資料嘅。咁你一定要加呢啲咁嘅嘢落去呢，令到呢嗰個黑客呢係可以攞唔到市民嘅個人資料。咁咧，我哋亦都睇到市民亦都可能會有一個即係難度啦嚇，做呢啲咁當然即係其實咧第一次唔得，第二次可以再試可以試嘅啊。通常嚟講咧，即係唔得嘅話，試幾次亦都得。咁亦都事實上咧，就唔係個個市民都要需要揀嘅，因為點解咧？因為嗰個咧係一個即係人工智能嘅程式嚟嘅，即係如果佢睇到你都應該唔係黑客嚟嘅，或者你冇機會黑客啦咁講啦，咁佢就唔會俾你揀嘅啦。咁通常揀得比較多啲嘅係咩咧？就係佢可能用個手機咧，係做好多呢啲咁嘅，即係入啲個人資料嗰啲嘢咧，咁就會容易啲要叫佢揀啲嘢嘅。咁我哋都睇到呢個咁嘅難度啦，咁所以咧就我哋本來三個畫面都需要咧係入嘅。咁我哋而家咧係作咗一啲嘅即係程式嘅修改咧，就是、第三個畫面，即係琴晚咧。修改完之後咧，第三個畫面就唔需要入啦。但係我哋亦都將個程式咧係改咗，令到咧個黑客亦都係冇辦法入到嚟。咁咧就平衡翻，即係我既可以仍然保障嘅系統嘅安全、市民嘅私人資料安全，另一方面咧亦都唔會令到咧。即係亦都可以令到市民咧係比較容易啲咧，係通過到嗰啲嘅驗證。 點樣改咗個系統，黑客冇咁容易入嚟 咧？其實咧就係第三個畫面咧，黑客咧如果通過咗第一個，通過埋第二個咧，佢係可以入到第三個嘅。所以第三個本來都有一個嗰個嘅驗證喺度嘅。咁不過我哋喺第三個畫面之前咧做咗一啲嘢，令到咧黑客冇辦法可以做到咧，就是、通過曬兩個畫面。 就去到第三個畫面睇到嗰啲資料。 即係總之，而家對市民嚟講就係減到去揀兩幅圖嘅啫。 冇錯， 嗯。咁但係呢、這個其實有冇得直情成個呢個揀圖嘅方式，即係大家都話複雜啊，直情唔用呢個方式又得唔得咧？呢、這個有冇傾過咧？ 嗱，其實咧就市面上亦都有第二啲揀圖方式嘅。如果冇曬揀圖方式，一定唔得噶啦，因為冇曬揀圖太過危險啦，因為好多個人資料喺度嘅。但有第二啲嘅可能有啲人話，誒用第二啲嘅揀圖方式可能容易啲咁樣。但越容易嗰啲揀圖方式咧，其實啲黑客已經係做咗手腳噶啦，即係已經係可以做入到嘅。咁、所以我哋就唔會用一啲比較簡單啲嘅揀圖方式。因為而家市民啲資料而家入嗰啲咧。都好重要嘅資料，包括咗咧佢個身份證號碼啦，佢嗰個身份證嘅 issue date 啦，同埋咧佢啲手機號碼、名嗰啲，全部都係重要資料嚟嘅。咁如果俾啲黑客掌握曬所有呢啲資料嘅話咧，其實客個後果好嚴重啊。 OK， 咁、所以我哋一定 要。我都想補充，因為個計劃咧，我哋係牽涉到720万人啊，即係唔係話一個普通嘅計劃，可能即係一小部分人咁啦。咁呢個計劃都係基本大部分全港市民咁啦，720万人。咁所以我諗我哋喺嗰個私隱嘅保障啊，都重視嘅。咁所以我哋聽咗意見之後，我哋都真係好似我琴日講就係、是，我哋都要平衡翻安全同埋方便啦。咁而家我估我哋就係一個平衡啦，即係唔會減低咗嗰個安全性底下，又希望令到市民方便。咁當然明白就係，如果有啲市民咧，可能第一次接觸呢啲電子登記咧，係可能從來冇做過呢啲咧，係有少少覺得，咦，好似好複雜喎，咁一就是其實你揀的時候，如果你有一個揀不到，其實你可以轉另一個揀，都可以做到的。咁同埋時間又拉長了啦，又唔使咁擔心，同埋唔會好似考試咁，你揀不到你就完全不能夠登記啊嘛。其實你嗰個唔成功，你再入過去登記都可以的嘛。 即係唔會話限咗你揀錯嘅一次就唔得，因為我見好似係咪話有啲市民話，如果輸入嗰啲即係核對攞100蚊嗰啲資料咧？即之前嗰個咧、如果嗰啲之前攞嘅10000蚊，咁佢哋要入翻啲資料噶嘛？頭先講話電話 number 啊、銀行 number 啊嗰啲，咁就係話有限咗你可以錯嘅幾多次機會。 嗱，每一次登記，因為始終嗰個係保安問題嘅，咁都我諗你都唔想有人試下試到你嗰啲資料啦。咁嗰個就有限制咧，係入三次嘅，係啦。咁但係如果三次唔得之後咧，其實就係你嗰個登記唔可以繼續啦。但係唔係話你呢個身份咧係已經唔準你再參加呢個計劃啊？其實你可以之後再去登記。因為有時可能你記錯了或者係都打錯了，咁你咪之後再入去登記再做咯。即係只要你真係個本人，你又有嗰啲資料咧，其實你都會做到個登記咁。 即係佢唔會封咗你， 唔會。 咁啊，隔幾耐再登記翻先得㗎。 其實佢出咗嚟再入翻去都已經得㗎啦，係啦係啦，因為唔存在話市民入錯咗幾多次，好似考試肥咗咁，咁跟住咧你就冇咗個資格，你就唔能夠申請呢個計劃咧，就唔係呢一回事咯。 OK， 其實我都補充一下啦，其實呢啲咧亦都係即係一啲私隱考慮。即如果他成日都入錯了，咁出翻嚟再入過咧，就係安全好多嘅，係一個私隱啦。因為又都係咧，可以有一啲嘅電腦程式啦。如果他冇呢個方法嘅話咧，就會攻擊我哋，攞我哋啲嘢噶啦。咁咧就另一方面，我哋係通過咗咧第三方嗰個私隱評估嘅，即係專家睇過咧呢啲方法咧係有效嘅。 好，另外我想問啊，視障人士嗰、那個解決到未咧？因為佢哋話要用英文去做一個嘅認證嘅，這個可唔可以變翻廣東話啊、中文啊咁啊？ 我哋都明白嗰個意見嘅，咁但係咧，我哋照我哋喺個市場睇到咧，暫時咧就係冇一啲程式咧係用廣東話可以出到咧嗰個嘅字出嚟，或者個圖顯示個圖像寫緊啲乜嘢嘢嘅。咁咧，我哋而家咧其實咧就係問緊個市場啊，因為我哋呢個資科辦咧係有一個智慧政府創新實驗室嘅，咁我哋喺個創新實驗室裏邊咧就係post 咗一個咧，就係睇下市場有冇呢啲咁嘅方案。有方案嘅話咧，我哋係好願意咧去嘗試一個方案，睇下係咪可以同嗰個而家我哋用嘅方案咧，都係可以擋到嗰啲黑客咯。 但係呢個幾時 可以廣東話都可以做得到咧？ 因為一路就開始緊申請嘅啦嘛，仲要再問業界咁，可能都要好多嘅時間喎，會唔會咧？ 如果佢有一個即刻有嘅方案嘅話咧，就即係唔難做嘅。但係要睇睇個市場係咪真係有咯。 好，另外咧就我见咧头先讲到有智方便嗰个方法啦，又可以用翻上年攞10000蚊嘅方法啦，仲有一个就系上载身份证个方式嘅。咁但我见到咧有啲嘅组织咧就 話幫啲長者諗住用電子登記嗰陣咧，用呢個方式嘅時候咧，就話個系統顯示要24個鐘頭之後咧，先至可以上載嘅身份證，即係佢登記同上載身份證好似分開兩個步驟，隔咁耐，點解要咁樣設計？呢個又冇得需要改咧？又 哦，其實呢個係個分流考慮嚟嘅，因為尤其是喺初頭嗰陣時啦，因為都又係講啦，因為我哋都係講緊有720,000個合資格市民噶嘛，咁初頭嘅時候可能都會個流量會多，咁所以個設計就唔能夠係話個市民去到係即刻喺嗰個登記個平台咧，就即刻上載佢嘅身份證副本。咁所以而家咧就係話你24小時之後嗰個界面就講咗俾你聽嘅。然之後我哋仲會有個短信嘅，即係24小時之後就有個短信提你啊，請你上載你嘅身份證副本啦。咁所以市民如果未收到呢、這個或者未喺個24小時之後上載咧，就唔成功嘅。咁但係呢個時間咧，我哋會就住嗰個流量咧會縮短嘅，即係到遲啲可能好多人都已經做咗登記咧，個系統承載得到咧，咁可能係幾分鐘之後又已經可以上載噶啦。 最後我都想問一下咧，因為整體其實呢個計劃由2月公布到而家都4-5個月啦，都不能話完全冇時間去籌備啦。好似出到嚟之後都幾多混亂或者反應嘅，你哋覺得嗰個情況係係咪預先即係試測試得唔好，定係個原因係咩咧咁？ 先咁啦，我諗香港咧都係第一次做個消費券計劃啦，市民對呢樣嘢都好新鮮嘅。咁我哋喺個過程中，其實中間話幾個月咧，其實設計一個系統咧，佢哋又要測試，因為好多連結嘅，譬如我哋個系統又要同入境處嗰邊連結啦，要好安全噶嘛，咁、那個測試都要時間。咁我諗市民初接觸嘅時候，有咁大流量咧，可能就會有少少覺得，咦，冇10,000蚊嗰陣時咁方便，因為始終呢個分幾期啊嘛，咁所以就出現咗。情況，但我哋而家都好快修正到，而家變成起碼輪候時間全部都係零啦，大家無需等候，咁都希望一路陸陸續續大家做個電子登記都好暢順啦。 好啊，今日唔該曬兩位嘉賓上到嚟《千禧年代》， 唔該曬。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8: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在凌晨4:15发出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话，位于台湾南部附近的热带低气压环流较细小，预期相关的强风会在今日同香港保持一定距离。而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会在今日大部分时间同本港保持超过500公里距离。按照現時對這兩個熱帶低氣壓的預測，一號戒備信號會在今日大部分時間維持。國家主席習近平和法國總統馬克龍以及德國總理默克爾舉行視像峰會。新華社引述馬克龍說，法方致力以務實態度繼續推進對華合作，支持達成歐中投資協定，歡迎中國企業投資法國。默克爾就話：歐中關係非常重要，應該相互尊重，透過加強對話減少分歧。德方希望歐中投資協定盡快獲批准。德國總理辦公室話：三人就中歐關係交換意見，亦都討論國際貿易、氣候保護同生物多樣性等嘅議題。對話亦都圍繞在抗擊疫情、全球疫苗供應和國際與地區問題方面加強合作。外電引述法國總統府消息說，法德領袖在會上對中國人權和強迫勞動問題提出關注。歐洲理事會主席米歇爾說，歐盟將會以同一把聲音譴責白俄羅斯政府為了回應歐盟的制裁，容許大量非法移民進入立陶宛。從上個星期五至到今個星期一的短短4日內，已經有560名非法移民從白俄羅斯越過立陶宛邊界，當中主要是伊拉克人。立陶宛已經宣布全國進入緊急狀態。米歇爾和立陶宛總統魯塞達舉行記者會，批評白俄當局利用非法移民試圖向歐盟施壓，強調歐盟保持團結，歐盟將會加派人手在立陶宛邊境巡邏，又說下個星期將會和伊拉克總統會談，討論遣返伊拉克人的問題。

奥运，港队加油！ 香港电台第一台， 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2021年七月六日，消费券网上登记时限延长，以至方便登记需透过手机应用程式。 油麻地红茶馆确诊清洁工改列输入相关个案， 新增一宗输入个案，本地连续28日零确诊。 习近平与法德领袖会谈，称世界需相互尊重而非猜忌对立。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39，天气方面咧，继续系一号戒备信号系生效紧嘅。头先同大家咧就讲紧有关于电子消费券啦，前日开始接受申请嘅，啱啱最新嘅数字话，朝早8点嘅截止，有超过320万人咧系经网上咧系申请咗呢个电子消费券嘅啦。咁啊入边咧有超过270万人咧系拣用即系上年派钱嘅资料咧去答嗰个嘅保安登记问题嘅。嗱，之前讲到啦，话排长龙嘅就系主要系喺智方便嗰度咧，用智方便用户嘅方式去登记嗰度就话排长龙，有啲网络塞车嘅情况啦。见到都有啲嘅改动嘅，咁就话咧今日起啊，如果市民要用智方便系认证嘅话咧，一定要系直接透过呢一个智方便嘅 app 啊，呢个应用程式嗰度咧，系先至可以系登记嘅，就唔会系喺原本佢哋登记嗰个网页嗰度咧，再可以拣话啊，我系智方便用户，冇咗呢一个嘅选项噶啦。另外咧，登记时限嗰度咧，都由30分钟咧延长到45分钟啊，呢个都回应咗有啲市民话喺登记嘅时候可能都好紧张，惊个时间好紧迫啊嗰个情况嘅。继续听大家嘅电话，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1872311。电话旁边有郭先生，早晨。 你好，我姓郭嘅，萧生系话， 系 咁样咧，我就一路都惊咧，就香港政府咧一啲嘅福利或者一啲嘅派钱咧，就好事变坏事啊。 嗯， 你好简单讲一样嘢，譬如话个智方便呢一个 app 钱咧，系我睇上就智唔方便，点解咧？因为咧佢要我系去扫描3次我个身份证吓，咁咧3次身份证就正面一次，就斜一次，再上斜右一次咁样嘅。我冇一次成功嘅， 即系你系拣用上载身份证嗰个方式，然后佢要你用3个唔同嘅方法去 3个唔同角度， 三个唔同角度啦，系咯，叫做 啊，咁冇一次成功嘅，我就扫过好多次噶啦，10几次噶啦，冇一次成功嘅。 咁点算咧？跟住。 咁後來咧，咁我冇辦法啦，咁啊用一個嘅唔用呢一個嘅嗰個字方面啦。咁入咗去之後咧，咁啊佢就話啊算成功咗啦，啊咁叫做得咗啦。咁但今日咧又俾一個嘅信息我，話咧你要將你嗰個嘅身份證咧，又係好似嗰個叫做乜嘢話啊字方面嗰個嘅3次掃描嘅方式，要掃俾佢。咁样嘅话，咁你到最尾嘅时候咧，都系令到嗰啲嘅市民系好唔方便。 但你讲紧咧，阿郭生，你讲呢个系因为你要登记至方便，所以要扫描个身份证3次。 系，即系到最尾我都话我做未做到。 O、okay, K， 问题就即系我未做到啊，因为佢话到我最尾嘅时候嘅话，你要将你个身份证咧系要扫翻俾我哋。咁样嘅，咁样。 你上年有冇咩登记嗰个攞1万蚊嗰、那个？嗰、那个佢好似好 1万蚊嗰个我攞咗啦，唔系即系攞咗啦。咁系嗰个嘅户口都啱噶啦。 系咯，即系用嗰个方式去登记会唔会易啲咧？又 唔系即系啱咧，就系话我用嗰个方式登记啦。咁到最尾嘅时候咧，佢就今日又俾翻一个嘅 app 一个信息，我就话咧，你咧要将呢一个嘅就身份证啊要。送埋俾我哋噶咁样，我话咁样嘅话，咁我即系到最尾嘅时候仲系未成功。咁样嘅话，因为咧我嗰个嘅有16个英文啊、中文啊，同埋唔系16个英文同埋呢个系数目字啊嘛。咁我睇个最尾嗰4个数目字咧，就系礼拜日我成功嘅嗰、那个，同今日我要再去补加嗰啲嘅冇加身份证嗰个咧，系一模一样嘅，最尾食嘅 number。 嗯 ，OK， 好啊，唔該曬阿郭生，佢講到佢用想登記呢個消費券啦，用一個智方便嗰個嘅途徑，不過佢就話因為要登記嘅時候咧，都要頭先講到話要掃描佢個身份證幾次，亦都唔成功，咁覺得個方式比較複雜一啲。呢個就係阿郭生嘅睇法。另外咧，有關於咧呢段時間消費券開始登記啦，都有好多商户咧針對消費券呢筆錢咧推出好多消費計劃出嚟啦，咁見到消委會咧都收到一啲嘅投訴啊，究竟係有啲咩要留意一下咧？作為消費者，請嚟一位嘉賓同我哋一齊傾。有消委會總幹事黃鳳賢，早晨。 早晨，蕭立文。 早晨，黃鳳賢，係咪你哋都呢段時間收到一啲關於消費券嘅投訴？咁啊，簡單講下係邊一類型嘅？ 好啊，其實咧，一消費券宣布咗之後咧，咁因為有好多早料優惠嘛，咁我哋而家咧暫時雖然收到嘅投訴唔多，不過我哋覺得咧都要即係啲商户要非常之留意。咁就有兩個個案咧，就有關於電信嘅服務嘅，因為電信嘅服務咧，其實佢咧就一次過咧就鎖定曬佢5000蚊嘅啦。咁而咧有一個投訴咧，簡單嚟講咧，就係佢喺佢哋個平台嗰度就睇咗一個心儀嘅嘅產品啦。咁跟住然後咧就電話又問咗，跟住去到鋪頭又問咗，咁就話都可以買嗰個產品嘅。咁但係點知咧，當佢承諾咗之後咧，又話俾佢聽咧係唔得嘅，唔買得嘅，咁啊冇貨嘅。咁所以佢梗係想取消啦。咁但係點知咧，就個商户話俾佢聽咧就唔得嘅。你要喺一年之內咧都要用翻嗰5000蚊喺佢哋嗰個平台嗰度買其他嘢咁。咁消費者自然都係覺得俾人好似誤導咗啦。咁所以咧就嚟我哋呢一度咧就投訴。咁就所以咧我哋都覺得咧，即係有一個好重要嘅提示去俾消費者咧。就是若果有一些的優惠看似很吸引，是鎖定5000蚊的話，那你就要想清楚究竟他那個，或者要問清楚啦，究竟佢點樣俾錢啊？因為而家大家都知道咧，發放嗰陣時咧唔係一次過俾5000蚊嚟噶嘛，就分2000、3000，咁佢咪即係分兩期俾錢啦？定係你要一次過墊資之後佢回翻嗰3000蚊俾你咧？即係要你要墊咗先啊嘛。咁所以呢啲要問清楚啦。另外，如果你真係之後你想後悔有某種原因，咁你想取消嘅話，取唔取消得咧？又會唔會有一啲附加費咧？咁要唔要你可能用翻啲錢，又好似頭先嘅方法係要買其他嘢咧？咁呢一啲咧，消費者都真係要問清楚嘅。咁呢個第一個個案啦。咁第二個個案咧，都係近似嘅，不過今次咧就係講緊一個電信嗰個嘅服務啦，即係有數據嘅就2年啦，咁啊好吸引啦，咁但係點知咧就佢原本咧就話包幾多G嘅數據，咁但係點知咧到佢個新約開始之後啦，跟住然後入翻個户口去，因為每一個人都會有個户口噶嘛，佢睇翻嗰陣時咧就發現咧佢有嘅數據量咧就比佢宣傳同埋賣俾佢嗰陣時咧就爭咗一大截。咁同埋咧，亦都有一啲話免嘅附加費咧，咁竟然咧都係要再收翻佢，咁所以咧佢就覺得咧就有問題啦。咁當然佢就梗係揾佢哋嘅客戶服務嗰度去問翻咩情況啦。咁個回覆咧就話可能係系統出錯啫，咁可能幾日咧就已經會修復翻㗎啦。咁但點知咧隔咗好耐咧都冇搞翻掂。咁所以個消費者就覺得咦會唔會真係俾人呃咗咧誤導咗咧？咁所以亦都係嚟消委會呢一度投訴咯。 但呢個就可能未必直接關個消費券事，係可能涉及個商品說明嗰個問題喎，係咪？ 嗱，呢一個咧都可能會涉及到商品說明嘅，咁所以究竟係咪真係系統出錯咧？咁當然，因為我哋呢個個案而家仲處理緊啦，咁但係我哋都覺得應該要攞出嚟講一講，就係予以警醒嘅。點解咧？因為我哋睇到咧，其實咧而家不論各行各業，你話超市又好，一啲電信商又好，又或者有好多唔同嘅美容健身啊等等咧，都已經有好多唔同嘅優惠出嚟啦。咁但係若果個商户自己本身嗰個員工嘅培訓，當第一就設計呢一個優惠嗰陣時，嗰啲條款唔清楚，又或者啲員工或者個配套做得唔好，咁其實咧好容易咧就會令到個消費者誤會咗，又或者咧就係會發生一啲唔開心嘅情況，即係有啲爭議會走咗出嚟。咁所以咧喺呢一度咧，即係都要大家商户嗰方面，既然有一個咁好嘅契機，360億嘅電子消費券，咁大家就應該要盡量做好佢哋嗰個嘅準備功夫，令到個消費者真係可以安心消費咯。 嗱，呢個就講到一啲早料優惠啊，或者係涉及呢啲預繳式嘅消費啦，咁啊。嗱，另外一方面有啲市民就話啦，如果想用一個消費券，係向商户買啲現金券，呢一個有冇啲咩要注意，或者呢啲優惠你有冇留意到一啲咩要注意嘅地方？ 都非常之要留意嘅，因為咧好多時咧就大家 誤以為一些禮券、現金券就沒有一些條款的限制，還有呢也都會混淆了呢，就是現金券和這個我們叫購物券個的分別、因為現金券呢就通常你買完之後、可能當現金使用沒什麼這個、限制的、最多呢就是有一個使用時限的，但是如果你是購物券，因為很多時候都很划算去換一些購物券，你會覺得更加著數啦，是不是、但是呢其實它有很多使用限制的。第一，我們過往有很多不同的投訴呢，就是講緊當你換了之後呢、那個使用時限是很短，一個禮拜、兩個禮拜或者一個月內就要洗咗佢啦。咁但係呢就你根本洗唔切嘅話呢，咁可能就會有啲浪費啦。咁、第二呢就係、佢可能呢就要有一個最低消費額，可能你係、用一張，可能你一定要最少用$500又或者$1,000咁先用到一張你嘅購物券，咁已經有個限制啦。咁同埋呢每一次可以使用幾多張呢都是一個問題嚟嘅，咁而最緊要嗰樣嘢咧，就係因為喺網上面啲平台咧，可能有一啲哇，即係超特惠你都唔信嘅優惠咧，去換呢一啲咁嘅購物券咧，咁、大家就都係要非常之小心啦，因為好多時咧，我哋過往經驗咧，就你換咗之後，如果萬一發現咗問題，去追討、去爭議，希望可以調停到咧、其實呢一啲個案都唔容易處理 嘅。總之留意翻呢啲券啦，唔同嘅條款啦，講緊無論時限又好，用嘅方式又好，都要留意。另外我就見到話有啲消費券嘅消費計劃咧，就可以合併唔同嘅人，可能成家人嘅消費券一齊用嘅喎。呢啲有冇啲咩要特別留意咧？又 我諗搞清楚咧，係點為之合併咧？就係、是咪可能咧？就係屋企有啲年長嘅人士，咁但係佢哋可能自己用唔到，咁然後佢啲屋企人就幫佢手去申請咧。因為其實每一個$5,000消費券都係跟個人噶嘛，咁、所以咧呢一度咧就大家要搞清楚嗰個嘅概念先。咁就算話係你揾你屋企嘅仔仔女女去幫你手去代呢一個登記都好啦嚇。咁但係咧就都要留意，你揾嗰個人咧就一定要可信，即係屋企嘅仔女應該係可信啲啦。但如果你諗住貪方便，是但揾我幫你去做咗佢嘅話咧，咁呢一方面嗰個風險就會比較高啲啦。 OK， 好啊，唔該曬，黃鳳賢同你傾到呢度。黃鳳賢咧就係消委會嘅總幹事嚟嘅，咁啊同我哋講到用消費券啦，或者睇到一啲針對消費券嘅一啲而家商户推出嘅消費計劃咧，有啲乜嘢要留意嘅地方。咁啊，聽下大家嘅電話先，電話旁邊有董先生，早晨。 早晨啊，萧先生， 系你好。 我就礼拜日申请咗$500嗰个电子消费券嘅，但我就唔系用话攞$10,000个户口，咁佢咧就有个短信嚟话问我咧要上传嗰个身份证副本登记先完成个手续，但我又唔知上传个身份证去边度咧，那个网站我又唔清楚喎。 即係佢冇提及话你揿入去跟住月上载系边个，佢冇讲噶个网站。 冇啊冇啊，净系话。有個電話我查詢，但係個電話咧就成日都冇人聽嘅。 咁所以你而家成功申請到未啊？定係揾人幫手？ 因為我身份證都未上傳到佢個網站，佢話佢有網站，但係淨係得個網站兩個字就冇點樣入去個網站嗰度。 OK， 好啊，即系呢个可能就涉及到头先你讲到话身份证上载嗰个嘅说明啊，或者个位置究竟系点啊？系点样啦？呢、这个就睇下可唔可以有关方面都可能喺解说方面或者清晰一啲啦。即系如果用呢个途径嘅话，究竟系要上载去边度咧？点样揿嘅咧？呢、这个就系阿董先生上载嘅时候发现到佢自己嘅经验有啲嘅。睇到個情況，另外都繼續請一位嘉賓啊，講到一啲嘅消費平台，有一啲推出嘅計劃，因為而家有四個嘅支付平台噶嘛，咁啊請嚟其中一位嘉賓咧，同我哋一齊傾啊，有 WeChat Pay Hong Kong 高級產品經理吳明安，早晨。 早晨，早晨，各位市民早晨。 早晨，嗱，你哋就系、是、今次消费券其中四个嘅即系支付平台入边其中一个啦，咁你哋可唔可以简单讲下，譬如要用你哋嘅平台去登记一个消费券，复唔复杂嘅咧？成个流程系？ 哦，其實都非常之簡單嘅。咁如果大家本身有即係用開 WeChat 嘅話咧，都好容易揾到我哋嘅入口嘅，就喺翻我哋嘅 WeChat 嘅主畫面嗰度啦。咁右下角咧，其實有個我嗰個一個掣嘅。咁當你撳咗去之後，你見到有個 Pay 個字樣啦。咁你入咗去之後，其實就會見得到我哋其實就專門今次針對咗我哋消費券計劃嘅話咧，一個主要嘅入口。咁入邊就其實見到大家就其實會見得到就非常之醒目嘅，我哋就係、是、WeChat Pay Hong Kong 嘅一個10個位嘅帳户號碼啦。咁你直接 copy 咗佢之後咧，就可以直接就我哋都會有條 link 咧，就可以直接就帶你去翻政府消費券嗰個官方網站嗰度啦，做曬成個嘅登記噶啦。 咁當然啦，除咗即係登記之外咧，其實我哋都準備咗好多唔同嘅功能啦，同埋一啲好特別嘅玩法，例如我哋就扭蛋嘅抽獎啦，都係好受我哋嘅用户同埋好多唔同嘅市民歡迎嘅。咁亦都順便買一下廣告，就而家其實我哋就俾所有即係用户啦，就算係未登記或者係已經登記咗嘅，你只要入到呢個我哋嘅消費券嘅入口度咧，我哋都會免費有一次扭蛋嘅呢個機會俾大家去試一試個玩法嘅。咁亦都係。可以是一個比較互動咯，同埋我覺得係得意嘅一個功能嚟嘅，相信係。 OK， 咁啊講咗一啲優惠啦，或者一啲玩法啦，你哋有冇睇到呢段時間，譬如用 WeChat Pay Hong Kong 嘅用户有冇多咗幾多少，或者佢哋用嘅時候會唔會都遇到一啲嘅問題，或者查詢方面針對消費券嘅有冇邊方面咧？有冇聽到？ 咁當然其實就喺四月份到即係個成個計劃正式公布到而家，我哋都見到我哋嘅用户或者我哋嘅呢啲商户數字都有一個比較明顯嘅增長嘅。咁另一方面就係話，當然就接近到可能消費券正式登記到而家嘅，我哋見到嘅都多咗好多用户去查詢我哋啦。咁其實主要嘅問題就圍繞幾樣啦，主要第一個就都係。剛才我講的個抽獎活動那裡，因為我們就剛剛投過一兩天的時候，咁要等回政府那邊給回個正式登記的人的個狀態給我們，咁我們先至可以放到個抽獎的個活動給大家。咁其實由昨天開始的時候，咁之前可能已經是頭一天去登記的話，都已經是可以每天去 login 去回我們度去做個抽獎。咁另一方面的登記當然就即係有啲查詢就會可能都會問翻，就究竟啊點樣去頭先所講話去翻邊度去可以去揾到個 account number 去做個登記啊，又或者係一啲可能基本使用嘅情況，例如佢呢、這個使唔使去做一啲額外嘅資料嘅喺我哋呢邊做啲認證啊等等嘅情況咯。 就住查詢方面咧，呢、這個你哋有冇因應即消費券啦，多咗用户用啦，人手方面支援方面都多啲啊。因為我見消委會咧，尋日就講到話測試過四個支付平台嘅熱線查詢，咁就話都話啲接通嘅時間好長啦。接通咗之後咧，都冇接線生咧係實質嘅幫助嘅，好多都係話你上翻網自己睇啦咁。咁你哋嗰方面又係點樣嘅咧？係咪都係類似嘅處理，都係冇乜接線生啦，或者就算通咗之後都係叫人哋上網去睇資料啦？會點樣方面支援啊？呢、這個？ 其實喺正式推出之前，我哋都已經就按住咗我哋預期嘅增加咗我哋嘅人手啦，包括就我哋啲熱線方面嘅 support 就俾翻各位市民去查詢嘅。咁當然要睇翻就係話你查詢嘅係啲乜嘢嘅問題啦。咁如果你話本身係一啲比較係關於個人嘅，或者係即係可能有陣時你唔記得咗你例如個 WeChat 嘅 login 嘅，咁呢個我哋可能要專人去。再幫手啦。咁如果係一啲係有點解只會 refer 翻大家去翻個網頁或者政府嗰邊去睇，就可能即係會關於一啲政府佢成個登記計劃嘅一啲資料嘅。咁呢個就我哋真係未必可以完全就可以代表有翻部門嗰邊去答翻曬啦。咁所以我哋都可能會有個咁樣嘅 recommendation 咯。咁但係我哋其實自己本身都睇翻我哋每一日嘅我哋本身嘅商户查詢嗰邊嘅資料啦。我哋見到其實應該大部分我諗超過九成半嘅以上嘅。查詢都是可以即時咁答到俾各位嘅市民嘅，咁就冇話即係話好耐都冇人聽咁樣嘅情況。 好啊，好唔該曬，吳銘安同你傾到呢度。吳銘安咧就係 WeChat Pay Hong Kong 嘅高級產品經理啊，講到佢哋頭先包括咧講到個熱線方面咧，佢哋都話加多人手咧去處理嘅。繼續聽大家嘅電話，電話旁邊有梁女士都係講消費券嘅喎，早晨。 早晨，早晨，主持你好啊！ 系你好，请讲。 咁我想讲讲呢个5000蚊嘅消费券咧，我觉得咧即系喺呢方面咧，我曾经试过琴日啊，我真系搞咗个几两个钟都搞唔掂，因为字方面咧，我觉得带嚟咗好唔方便啊。因为咧搞啊搞啊搞唔掂咧，后来我唯有咧就冇办法啦，就走去邮局啦。咁啊，攞表填啦。 點樣搞唔掂啊？不如講下你點樣搞唔掂先？你用咩方式登記？ 搞唔掂咧，就係咩原因咧？我將嗰、那個撳咗入去之後咧，佢一陣間咧又彈出個個畫面咧，就係、是空白嘅。一陣間咧又整咗嗰個公仔出嚟咧，我都唔知道究竟撳邊度，搞到我自己啊手停腳震，又緊張喎、眼花花喎。你因為我都係長者嚟㗎，咁啊變咗咧真係好唔方便。咁同埋仲有咧即係我住嗰附近咧，我又有做義工咧，嗰啲長者又好多時咧又問我姐姐啊，你知唔知道點樣搞法啊？咁我話我自己都搞到喎，我最好咧真係去郵局嗰度攞份表填啦咁樣。 咁你最後交咗啦喺郵局嗰度。 我都有幫嗰啲長者即係話俾佢聽點樣填法，因為我都喺郵局度問清楚點樣填法咧，咁我都有話俾啲長者知點樣填法咯。因為真係大曬塞車啊，塞得好緊要啊，變咗字唔方便。咁我覺得今次咧政府咧係好好嘅，喺呢個疫情裏頭咧，大家咧即係都有啲失業啦，冇嘢做，咁能夠喺呢個即係關鍵嘅時刻啊，開始一定要甘露啦。咁啊，俾咗我哋市民咧一個安慰嘅心，都可以可以用得。悭悭地啊，都可以用得三个月都可以用到嘅，应该都 好啊。唔该晒梁女士，咁佢喺邮局如果成功交到都系一个方法嚟嘅。咁呢个大家都可能可以参考一下啦。咁啊，不过电子方面嘅方式咧，头先政府方面嘅代表都话有啲嘅改良啦，嗰个排队嗰个时间都唔使咁长噶啦。另外咧，仲有何女士喺电话旁边，早晨。 系早晨啊，节目主持。 系你好。 咁我都遇到呢啲咁嘅即系难题啦。咁我哋即系证明都唔系一个好大年纪嘅人，系嘛？咁我哋成日都用手机嘅。咁但系咧，佢呢个咁样嘅系统流程咧，叫人哋去登记咧，其实令到我哋嗰个即系叫做困难好大啊。因为咧，你冇可能咧要人哋答咁多问题，因为始终已经经历过4000蚊啊，同埋旧年10000蚊啊，再之前嘅6000蚊啊，即系几次嘅派发咧，政府系一定有我哋个人嘅资料嘅。咁可唔可以将呢个方法咧简约啲，或者遵众要求，听下市民嘅意见，去翻入银行，等人哋攞钱出到嚟，你唔好去管人哋用乜嘢方法去使呢一个嘅消费券。即系变咗嚟讲咧，我见到电视咧，啲公公婆婆咧，佢哋好可怜啊，咁样即系大汗细汗去排队攞份表去填，都仲要迟多一句先有得攞，咁点解政府唔考虑下，用翻原有听下市民嘅心声，入翻户口俾人哋，你理得人哋即系叫做入落手机又好，八达通用乜嘢方法都好，即系等人去用咯，就唔系话好似管住人哋，我系都要你咁样做啦，我系都要你唔系咁样样咯，即系呢个社会。咁同埋嚟讲咧，最好个删除咧就系嗰啲所谓识别图画啊，同埋方咩纸方便嘅。 明白，好啊，唔该晒何女士，多谢你倾到呢度。 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间中有狂风骤雨，本周后期天色逐渐好转。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报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潘洁平同刘国华。 首先睇明报报道。港区国安法实施一年，多名京官寻日在律政司主办的香港国安法法律论坛上发表演讲，提到落实国安法仍然有很多工作要求。其中人大法工委副主任张勇点出，全国人大去年528决定授权人大常委会制定法律，包括但不限于港区国安法的四类罪行，常委会可以根据实际需要，通过制定和修改法律等方式，进一步禁止其他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并且重申决定明确要求香港应该尽早完成基本法规定维护国家安全的立法，即是23条立法。明报报道。 信報的報導就提到，港區國安法實施一年以來，外國政府和政客多番指責中央違反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承諾。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昨日出席律政司舉辦的國安法論壇時，批評別有用心的外國政客和媒體抹黑香港國安法，詆毀該法例損害人權和壓制自由等，而過去一年事實和數據說明有關指控站不住腳。是信報報導。 成報報導，政制及內地事務局今年5月向立法會提交文件，表示計劃在本立法年度提交有關打擊起底行為的修訂條例草案。美國傳媒報導，由 Facebook、Twitter、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等科技公司組成的亞洲互聯網聯盟曾經去信香港特區政府，就說如果繼續推動相關修例，有關企業可能會退出香港市場，不再在香港提供服務。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回覆傳媒查詢的時候表示，已經接獲亞洲互聯網聯盟的信件。署方強調，修例只是涉及非法起底行為以及署方的相關執法權力。成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衛生防護中心公布，在油麻地紅茶館酒店受感染的兼職女清潔工，最新基因排序發現和早前一名入住該酒店的確診隱容有關聯，因此該個案由本地源頭不明改列為輸入相關個案。本港已經達到28日本地零確診感染，不過本港昨日新增一宗美國駐港澳總領事館職員初步確診個案。是《東方日報》報導。 《經濟日報》報導，衛生防護中心將清潔女工的個案改為輸入相關個案，本港原本是與澳門即將通關有望，但是澳門當局昨日就改說港澳通關與否是需要與內地商討，不是計算本港零確診的日數。港府回覆就說會與內地以及澳門積極研究逐步恢復跨境往來。對於澳門改口風，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認為反映港府在外防輸入的政策未能夠給予鄰近地區信心。經濟日報報導。 文匯報報導，星中派位結果今日公布，本年度參加派位人數下跌大約2000人，去到52000人，有92%的學生獲派頭三個志願，較去年增加兩個百分點，投資員滿意率更加高達81%，創15年來新高。有小學校長分析，派位滿意率上升或者同正取生行政安排有關，因為學校普遍會建議在自行分配學位階段失利的學生，應該在統一派位階段採取較謹慎的選校策略，確保學生有較大機會選中心儀學校。文汇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成报的社论说，政府计划修例针对起底行为的罪行，多间科网巨企去信警告港府会考虑停止向香港地区提供其互联网服务，撤出香港市场。社论说，他们的忧虑不无道理，中美和中欧关系复杂多变，随时变成外交角力下的人质，政制局是有责任征询持份者意见，在法例出台之前再详细解释，才是完善政策之道。这个是成报社论。 经济日报社评说，本港疫情连续28日清零，再次憧憬可能会尽早与澳门及内地通关，不过近日变种案例清晰反映，只要政府或者市民稍一不慎，社区随时失守。社评说，疫苗接种达至安全比例之前，应该先严防国际旅游带来的额外风险，中长期适时引入加强剂稳住防线，以免疫情反弹。是经济日报社评。 文汇报社评讲到，七一晚的刺警案是具有恐怖主义性质的孤狼式恐袭，反映本港以暴力谋求分离以至到港独的极端思潮仍然未肃清，对于本港法治稳定、市民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社评说，特区政府必须用好用足香港国安法，毫不手软打击极端暴力罪行，坚决做好去极端化的工作。文汇报社评。 《東方日報》政論說，政府徵收建築廢物處置費，以為可以減輕堆填區的負擔又增加收入，但是把關漏洞處處，亦都因為法例存在灰色地帶，工商和家居垃圾可以免費，而建築廢料或者工商垃圾界線含糊，例如當家居垃圾送去堆填區。政論說，為了堵塞目前漏洞，必須劃一廢物處置費，早日實行家居垃圾徵費。《東方日報》政論。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喺新界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啦，过咗博爱医院嘅附近咧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就接近大道村。重复多次，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啦，过咗博爱医院咧前少少咧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咧就接近大道村。城门隧道公路的支路去大围方向的交通意外清理了大约是6分钟左右，现在还有车龙排到去美松苑，就是城门隧道公路支路去大围方向交通意外清理好，车龙未消散，排到去美松苑。另外沙田围路去沙田港铁站方向近着沙角村的交通意外清理好，现在沙田围路去沙田港铁站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车龙在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瑞丰花园， 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窝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罗福道一段就挤塞，龙尾排到去映月台。在新界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一段就挤塞，龙尾在翠塘花园。普通道去返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万年街一段挤塞，龙尾就在大网仔路近住横光村。另外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进景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啦。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港台电视三十一节目深圳赛，奥运七月后手就位 ，Get set go。 2021年7月6日，消费券网上登记时限延长，以至方便登记需透过手机应用程式。 油麻地红茶馆确诊清洁工改列输入相关个案， 新增一宗输入个案，本地连续28日零确诊。 习近平与法德领袖会谈，称世界需相互尊重而非猜忌对立。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9:13，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头先同大家讲到电子消费券，有啲听众都问到啊，如果用一个身份证副本上载嗰个方式嘅话，好似喺个网页嗰度比较难揾到喎。咁我上翻咧呢一个消费券计划嘅网啦，即系 www.consumervoucher.gov.hk 啦，即系 consumptionvoucher.gov.hk 啦。咁上面咧嗰个页面已经有立即登记，隔篱咧就已经系有一个绿色嘅掣咧，就系写住上载身份证副本嘅。咁睇下可唔可以会帮到嗰位听众啦。咁就系讲紧consumption voucher.gov.hk，consumptionvoucher.gov.hk 嘅。咁另外啦，有关于认证嗰方面咧，就系、是、见到啲人如果用唔系至方便嘅方式去登记呢个电子登记嘅时候咧，都系会经过一个叫我不是机械人嘅一个同 Google 有关嘅用嚟防止网络攻击嘅验证啦，要检图啦咁。咁但系另一方面咧，啲视障人士咧都要做一个嘅验证嘅，但系佢哋就要聽咗一句英文，然後再輸入翻嘅資料嘅。咁呢個方面咧，都聽到話有一啲視障人士咧，都話覺得比較困難一啲嘅。呢個可以請一位嘉賓咧，同我哋一齊傾下。有香港失明人協進會常務秘書石建莊，早晨。 早晨啊，你好。 早晨，石建莊，想你講下有冇係咪話都收到一啲視障人士嘅求助啊？針對呢個登記消費券方面嗰、那個困難，係咪主要頭先所講嗰個問題啊？ 这个是其中一个问题啦，因为其实我们很多会员呢都即未必可以即听到个英文又掌握到那个串字咁就打到入去，咁这个是其中一个困难啦。咁另外呢，在最初即啱啱开始嘅时候呢，其实他们一上去登记呢，咁因为那个设置时限那个倒数那个计时器呢，就我想在网上都可能是不断跳，咁而那个读屏软件呢就会不断读出你剩返几多时间，咁变咗视障人士呢佢哋用读屏软件就睇唔到，即係佢哋睇下佢哋需要填嘅嘢，咁又跳咗去读计时嗰度，咁呢个就对佢哋嚟讲都造成好大困难，佢哋係做唔到个登记。咁但呢一个呢，我哋同资讯OGO 嗰边反映咗之后呢，咁其实佢哋喺4点钟都同我哋讲，喺3点钟呢个问题已经 fix 咗㗎。 解决咗啦呢个就。 係啦， 係啦。咁但係另一方面咧，我見到今日我哋訪問資訊科技總監啦，佢都話而家係物色緊一啲粵語系統，係幫啲視障人士做登記嘅。咁就如果市面有呢啲系統嘅話咧，政府都樂意試用嘅，係咪都咁樣都有望啊？可以解決到話要解決即係用輸入翻個英文去做驗證嗰個問題啊？ 其實呢個都可以係解決嘅，不過我哋都會覺得其實而家咧現有一啲嘅銀行嘅系統咧，其實佢係透過手機認證嘅方法，即係話咧，當你佢想認證係咪你自己登記本人嘅時候咧，佢發一個 SMS 去你個手機，咁然後你將你手機收到嘅 SMS 個號碼打翻入去嗰個認證度，其實呢個都係另一個即解決認證嗰、那個嗰、那個困難咯。咁我哋其實會覺得即係我哋都覺得政府積極去回應翻，即係我哋遇到嘅問題，咁我哋都歡迎嘅。但係我哋更加希望即係政府能夠吸取唔同嘅經驗啦，喺設計呢一啲登記網頁嘅上高咧，喺設計嘅時候就已經諗咗視障人士佢哋用讀屏軟件嘅需要咯。 整體啦，視障人士如果要做成個登記嘅過程咧，你覺得你哋而家有冇派或者協助佢哋係去登記咧？或者成個過程係咪都要比一般人耐一啲咧？你自己觀察到？ 我自己登記過都係要比一般人耐啲嘅，因為首先即係所有嘢都要讀一次啦，咁亦都未熟悉嗰個版面，因為第一次見啦，咁同埋有時嗰個語音認證咧，雖然係聽到個英文，但係有時真係聽唔清楚，可能要揀多即係揀多幾個新 generate 新嘅幾個曲先可以真係聽到，咁所以用嘅時間係真係會多咗。咁其實我哋會咧都有一個熱線係，如果會員有需要咧，係打俾我哋，我哋可以協助去一起去登記嘅。 咁講下個熱線啦，不如都等大家了解一下呢個都。 其實打翻去香港失明人協進會個電話就得，23390666。 23390666，好啊。最後我都想問一下啦，有關於除咗電子登記、書面登記嗰度，視障人士冇面對啲咩問題？這個有冇需要或者去改良多啲，令到佢哋更加方便咧？又？ 如果書面登記咧，就因為始終都係手寫啦，咁點都要人哋幫噶啦，咁所以就依個就即係同一般即係佢哋普通去填 form 嗰啲咁樣都。呢、這個都冇乜特別嘅嘢可以改良，不過個 app 啦，我都想講下頭先嗰個 app 嘅。咁其實要因為個 app 咧要要求要影相啊，將自己個身份證。咁其實呢個對於視障人士嚟講都係有難度嘅，因為佢哋好難準確咁樣擺啱影啱身份證嗰個位 capture 到啱個位，咁呢個都係一個難度咯。 但呢個點樣改咧？呢、這個就係咪都係主要揾人幫手嘅啫？ 係呢個我就要問我哋呢邊 IT 有一定總會有一啲另類啲嘅方法去處理嘅，咁即係我會覺得政府其實係應該喺測做呢啲 app， 即係 launch 呢啲 app 或者 launch 呢啲 website 之前，其實我覺得最好嘅方法就係真係揾視障嘅用家去試一試，係即係確保啲嘢係可以即係無障礙使用咯。 OK， 好啊，唔該曬石建莊，同你傾到呢度。石建莊咧就係香港失明人協進會常務秘書嚟嘅。講到佢哋都想政府即係下次如果有機會再出呢啲計劃嘅時候咧，都希望可以關注多啲視障人士嘅需要啦，或者問多啲佢哋可能會面對一啲咩問題，去從而多啲啲無障礙嘅方法去幫到佢哋啦。咁繼續聽大家嘅電話，有黃先生喺電話旁邊，早晨。 係，早晨，蕭學文。 係，你好，請講。 係，你好啊，嗱，咁我琴日咧就分別用咗兩個方法去登入呢個政府消費券啦，一個就係自方便啦，咁我就自己用啦，另外一個就幫我媽媽用嗰、那個即係手，即係用嗰個登記嗰個專頁啦，咁樣。咁我分別講下兩個嘅情況啦。咁如果用自方便咧，我雖然排咗半個鐘頭隊，咁但係入去咧就即係非常之暢順啦，輸入嘅資料亦都簡單啦。咁我都藉此想宣傳下呢個自方便啦，同埋打疫苗啦。其實我當日都係喺疫苗中心嗰度咧，嗰啲Ogio 嘅同事，即係資訊科技處嘅同事幫我安裝嘅。咁我裝完之後，亦都用咗呢個自方便咧去做呢個車牌登記啊，這個針卡嗰啲喺裏面啦。咁所以大家不妨去打針嘅時候咧，就叫資訊科技處嘅同事幫你哋安裝呢個自方便，係免費嘅。咁亦都希望資訊科技處擺多啲同事喺嗰度幫打針嘅人安裝啦。隨住而家打針嘅人越嚟越多啦，咁所以呢個就係自方便，我覺得政府可以做多啲嘢啦，因為真係好多功用嘅。咁至於嗰、那個即係註冊嗰度咧，即係媽媽嗰度咧，其實真係如果對於一個老人家佢自己做嚟講咧，係個災難嚟嘅，因為根本佢冇可能做到嘅。咁亦都真係要啲年輕人去幫手啦。咁我亦都即係正正而家疫情嘅關係啦，咁我都正如政府講，年輕人多啲照顧長者，多啲翻去探長者。 咁今次亦都係一個好好機會嚟嘅，等啲長者可以有啲年輕人去幫手嚇。咁但係喺幫手之餘咧，我都希望即係啲年輕人又唔好諗啲辦法去攞咗啲長者嘅錢咯，因為政府係俾長者買嘢食嘅，所以政府亦都要做少少嘢咧，係提防嗰張老人家嗰張八達通好咩途徑都好，即係俾人利用咗去攞咗佢哋嗰啲錢。 而家夠唔夠提防咧？你覺得就住如果你講呢個情況， 嗱，我唔知啲商户，我希望啲商户做一個有良嘅商户咯，即係譬如啲老人家去街市，佢真係都八達通嘅，你冇咁多嘅錢啦，或者去一啲大商户買嘢。啲人冇認卡唔認人咯。 OK， 好啊，唔該曬黃生。咁啊，講到佢自己用智方便嘅方式登記嘅，另外佢屋企人啊、媽媽嗰度咧就用直接去個網嗰度咧去消費券計劃嗰個網嗰度做登記。咁都覺得話老人家要用呢個方法登記咧係有困難嘅，佢自己觀察嚟講。仲有周先生電話旁邊，早晨。 喂，早晨啊，早晨啊，先生。 係你好，請講。 即係我咧感覺上今次派錢咧就好麻煩，麻煩到失明人咧，麻煩呢一長者咧。咁我係獨居長者，70多歲，我乜嘢我都唔識嘅。咁而家根本而家嗰5000元咧，我就而家判咗，即係佢俾到嚟就要啦，唔俾就由佢啦。我都唔識登記嗰啲嘢，我希望佢要學翻上一次咁樣呢、這個咁嘅陳茂波派錢嚟，即係希望佢學翻上一次派10000咁啊。簡簡單單，唔好煩到啲人，咁就 OK 啦。派啊，擺喺銀行嗰度，咁我哋自己去攞10000咩？咁樣我而家我好話唔好聽，我買個盒飯，買入嗰啲飯盒食40多元咧，食兩餐啊！你唔好理我點樣洗髮啦，又要我買呢樣買嗰樣，買件衫有排著啦。 咁你點登記啊？而家最後你諗住？ 我而家我一間我睇下問下嗰啲區議員睇係點樣。我根本我唔識噶呢啲嘢，我好大量嘅，我70多歲，你唔好咁樣反呢啲老人家啦。希望佢再有機會咁樣派咧，就簡單啲啦。當即係等佢積翻啲得咧，呢啲陳茂波好似琴日咁樣睇佢做 show 嘛，揾嗰啲咁醒目嗰啲男仔響街同人哋嚟簽名，成咁樣教人哋啱謀整餅 嘅。好啊，唔該曬周生，講到佢自己係。老人家70多歲，一個獨居嘅長者，咁都話如果要用即係呢個消費券，佢話登記嗰方面咧，佢真係唔係好識嘅。呢個就係周生嘅睇法。先休息一陣。 港台電視31， 節目新陣勢， 奧運7月， 號手就位 ，Yes Set Go。 進攻。防守再进攻，真正的战场就是足球场。 场上激烈，其实场外的政治文化一样咁有张力。 为什么有些被认为是亚洲国家的可以踢欧国杯， 而某些公认的欧洲国家就偏偏无资格参加？ 电视节目《午夜广场》历史是这么说，今集欧陆球场如战场，与球迷畅谈欧洲足球历史。 今晚11点， 港台电视31。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有关于疫情方面啊，寻日第一宗嘅输入个案啦。至于之前咧，油麻地红茶馆酒店嗰个嘅兼职女清洁员啦，卫生防护中心就话啦，佢嘅病毒基因咧同之前嘅一位嘅印佣住客咧有关联。咁啊，加上咧佢呢位女清洁员都系有执过清洁过嗰个印佣嘅房啊，咁所以就咧就将佢呢一个个案分类咧由源头不明啦。嘅本地個案啦，改成為咧係輸入個案呢一個嘅流行病學關聯嘅有，咁而家咧即係呢個清潔員嘅密切接觸者入面咧，都係未有驗出陽性嘅咁。咁啊，而家呢一個檢疫酒店嘅女清潔員咧，改為輸入相關啦，咁即係話咧。是連續28日咧，係冇本地個案嘅啦。嗱，呢個情況咧都可以揾一位專家同我哋傾啊。有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醫生，早晨。 啊，先生早晨。 啊，梁子超醫生，講下先。而家呢一個嘅紅茶館酒店嗰個清潔女工咧，就由即係本地不明嘅個案啦，源頭不明嘅，原本話係，而家就修正咗為輸入個案嘅。你點睇呢一個嘅改動咧？或者係咪真係有足夠證據睇到係唔係有其他嘅源頭啊咁樣嘅咧？ 嗱，我諗佢其實好早都有證據咧，佢多數都係一個輸入性相關嘅啦。咁而家只不過佢有一個基因片段嘅排序咧，我諗更加確立佢咁解啫。 但係頭先我講話，基於即係話你個輸入性相關咧，我一路都冇講個案原因咧。就而家咧，其實佢係當佢一個確診嘅個案咧，其實呢一個證據其實未必係充分嘅。因為咧，佢只係得一個即係話咧，喺暴露完之後冇幾耐，一個鐘頭內有一個嘅基因片段係陽性，佢揾到。其實就佢一來就係話冇證據。即係話佢入邊，即係話係已經係發咗病，因為跟住即係話咧收入院之後，所有嘅病毒都係陰性啦，跟住就係話抗體都係陰性嘅，亦都冇一啲嘅特別嘅病徵咧，我哋見到啦。而第二樣嘢咧就係話，其實呢一個個案咧，就話佢個暴露時間係太，即係話距離佢檢測係太短咧，小事。佢根本上就唔應該有時間發病嘅。咁喺咁嘅情形咧，其實如果係我哋而家嘅定義咧，喺其他地方咧，佢都未必列為真係一個真正個案嘅。咁我哋可能都要睇翻，譬如話兩個禮拜內咧，睇佢會唔會真係有發病嘅跡象，再睇睇佢抗體會唔會出現咧，可能先有一個比較正確定論。但係呢一個而家睇表面嘅見到嘅數據咧。其實都係應該係一個即係話受到一個生物性嘅污染，而呢個污染入面咧，究竟係一個真係活嘅病毒啊，定係話啲病毒嘅殘餘，我哋未知，暫時未有發病嘅跡象。由於佢未有發病嘅跡象咧，就係、是、對嗰社區嗰個傳播嘅風險應該係極低嘅。 傳播風險低啦，但今次呢個個案都引申到另一個問題，就係、是、檢疫酒店入邊嗰個嘅清潔啊。咁而家就話，譬如講到涉事嗰個嘅女佣嗰、那個印佣住過嘅房間咧，亦都經過呢個女工清潔嗰個房間咧，就話佢嗰個洗手盆嗰度有啲樣本咧係呈陽性嘅咁。你覺得而家檢疫酒店成個清潔啊個流程啊指引有冇需要改善改良嘅地方 咧？嗱，因為佢話洗手盆個樣本係呈陽性咧。究竟是不是活的病毒呢？其實我們不知道，因為他們主要呢進去是做消毒，消毒完入面呢，其實入面未必能夠百分之百確保呢，有些有些呢可能是有其實被一層很薄的黏液包住一些的，譬如說那些的病毒的核酸呢，是有機會呢是未能夠被那個就是說你的消毒劑呢是全面咁樣咧嚟到將佢破壞，令到佢唔能夠複製到，但未必表示佢係活性嘅。咁變咗咧，其實而家咧就係、是、話最大嗰個問題見到嘅，就話佢用嘅一啲嘅消毒劑入面咧，未必真係話咁足以咧係一定，譬如話係殺死嗰個病毒啦，又或者部分啲嘅貴安嗰啲嘅劑入面。而第二樣嘢就話咧，佢哋嗰個消毒時間比較短。如果佢真係要需要過水嘅話咧，可能個時間係唔夠啦，因為佢而家譬如就算你用呢個1:49嘅話水，佢都要俾佢15至30分鐘。咁而佢而家就可能入到去都唔夠10分鐘啦，但就唔知道佢哋有冇過水啊，有冇其他嘅一啲嘅安排。如果佢冇嗰陣時候咧，咁就未必真係有問題嘅。咁但係而家我諗都要等佢哋詳細去睇下，去實際上呢間公司嘅清潔程序係點樣咧？ Okay. 不過我哋始終都係話，都有一個好嘅認證嘅機制，同埋有一個好監察機制，先可以控制到呢樣嘢。 好啊，梁志超醫生，我哋答半之後咧，稍後再揾你傾多一陣啊，唔該曬。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的5000元电子消费券计划，截至今朝8点，有超过320万名市民经网站递交电子登记。政府资讯科技总监林伟桥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因應市民反映登記時我不是機械人的九宮格認證程序複雜，已經將認證時原本需要揀選3幅圖改為只是需要揀選2幅圖，但是為了防止黑客入侵，不能夠再進一步簡化揀圖方式。財政司司長辦公室財政預算案及稅務政策組主任黃鶴玲說， 如果市民揀圖不成功，可以重新到網頁登記和揀圖。整個登記時限亦都由30分鐘延長至到45分鐘。另外，計劃使用至方便作身份認證的市民，凌晨3點開始亦都改為必須直接透過流動裝置的至方便應用程式登記。一號戒備信號生效，預料會在今天大部分時間維持。天文台說集結在台灣南部附近的熱帶低氣壓環流較細小，與其相關的強風會在今日與香港保持一定距離。另外，位於南海中部的熱帶低氣壓會在今日大部分時間與本港保持超過500公里距離。國家衛健委公布內地過去一日新增23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當中3宗屬於本土病例，來自雲南，另外20宗屬於境外輸入病例，分別在雲南、上海、廣東、重慶、遼寧和福建。另外新增25宗無症狀感染者，2宗屬於本土病例，來自雲南，23宗是境外輸入。內地至今累計91,892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4,636名患者死亡，86,838人康復出院。南韓新增746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連續4日超過700宗，累計確診個案超過161,000宗，新增4宗死亡個案，累計2032人不治。新增的確診個案大部分是社區感染病例。天氣方面，一號戒備信號現正生效，在早上9點位於台灣海峽附近的熱帶低氣壓集結在香港以東大約620公里，即是北緯 22.5 度、東經 120.2 度附近，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大約22公里，大致移向中國東南沿岸。同時，位於南海中部的熱帶低氣壓集結在香港之西南偏南大約760公里，即是北緯 15.8 度、東經112度附近，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大約10公里，移向海南島一帶。预测本港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稍后狂风骤雨增多，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间中有狂风骤雨，本周后期天色逐渐好转。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9%，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029点，跌119点，总成交金额74亿9千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27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85点，跌3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感恩升值是报18.48，跌1.06。腾讯控股549元，跌5元。南越亮集团9.77，跌3.1。美团283.6，跌3.6。药明生物130.4，跌7.6。比亚迪股份234元，升1.8。阿里巴巴204.6，跌1.4。友邦保险96.6，跌1.5。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69，日元110.84，瑞士法郎0.923，加元1.234，人民幣6.462，英磅對美元1.386，歐元對美元1.186，澳元對美元0.754，新西蘭元對美元0.706。日經平均指數報28,675點，升77點。港金現價報16,620元，升1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93.81美元，賣出1,794.44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就比較上係用呢一個日子咧，就可能咧係比較係即係話大家容易係，譬如話能夠譬如有個共識嘅。 嗯， 即係如果你係淨係用我哋所謂本地源頭不明個案咧，我諗唔係所有地方都會接受，因為好明顯係本地傳播嚟㗎啦。咁、但係唔緊要，就算用嗰個做標準咧。其實我哋距離嗰、那個，譬如話你係23號啊，甚至乎你係當24號啦，24號佢距離而家都有12日啦，咁我哋其實好快都夠14日。但呢個唔係一個即係話能唔能夠通關嘅一個問題。而家開始你睇翻澳門，其實佢講緊一個話佢哋同廣東省一個所謂聯防聯控嘅問題。因為大家通咗關之後咧。始終就係話大家咧，其實係命運與共啊！即係如果你有爆發咧，有輸入咧，你直接影響到對方。喺咁嘅情形咧，其實大家都一定要喺嗰個防控方面，就算外防輸入度咧，係要同步嘅。 嗯。 咁而香港咧，喺呢個問題上，我哋可能有一啲嘅措施，又寫一啲縮短嗰啲檢疫嘅措施咧，其實可能係會令到。我哋嘅周邊嘅城市咧係有不安嘅，即係話你始終就係話咧，如果我哋譬如話將嗰個一啲檢疫期咧係由14日減到7日咧，而係淨係靠一個冇科學根據一個抗體嘅檢測嚟到睇佢哋有冇受到保護咧，咁其實呢樣嘢咧其實係一個幾潛在漏洞，同埋而家都要睇咧喺個 Delta 變種病毒嗰個威脅之下入邊咧。你睇翻最新發表嘅以色列嘅數據咧、其實佢哋最新嘅亦都喺以色列，就算佢哋啊80%啊嘅50歲以上嘅人咧，其實都打曬針啦，即係兩針，而成個人口入面咧都有接近60%打咗針，亦都以前曾經有啲嘅大型嘅傳播，令到群體免疫入面初時都夠控制個疫情嘅，但係最近咧，其實佢每日嘅個案咧。都有成300宗咧，其實發病嗰個比我哋多，同埋入面大部分都係打咗疫苗嘅人，同埋打核酸嘅疫苗嘅。喺咁嘅情形咧，其實你諗住打咗疫苗可以防止嘅 Delta 變種病毒咧，其實呢個都係一個大問號。佢哋估計嗰個保護性咧，其實只係譬如話而家降到得60%咯，譬如你得譬如話64%左到啦。咁變咗我哋其實都係要啦，即係話你如果真係想通關嘅。你一定要令到周邊嘅城市係有信心，咁你又只有咩呢？你喺嗰個外防輸入度呢，一定係要即係話大家要同步啦。 Okay. 真係話能夠做到呢，即係話你唔好輕易咁樣係太急咁樣放速寬你一啲嘅譬如話外防輸入嘅措施，尤其是呢就喺個 Delta 變種病毒嘅威脅之下入面呢，我哋一定要睇翻啲最新嘅數據咧，嚟調整翻我哋嗰個一啲措施。 嗯， 就算我哋唔睇翻以往嘅自己嘅錯誤咧，其實都要睇下，譬如話不斷出緊個數據咧，其實入邊講咧，呢啲嘅疫苗入邊咧，佢唔係冇用，可以減慢個病毒傳播，但你唔能夠純粹依靠佢。你都始終都係要咧用翻我哋一啲嘅傳統方法咧，大家要相輔相成咧，先至真係能夠控制好個疫情嘅。 OK， 嗱，補充翻先，頭先講到澳門咧，就係講緊澳門新冠病毒感染應變協調中心啦。咁尋日都講到話咧，澳門同內地咧係採取一致嘅防疫措施啦。咁喺放寬香港人入境嗰度咧，都話咧係要同內地方面溝通嘅咁。另外都有一個咧，想同梁子超傾一傾啦，因為見到衞生防護中心咧就話調查緊一宗懷疑初步確診，咁呢個人咧就係美國駐港領總領事館嘅職員嚟嘅。咁據悉咧，根據報道所講咧，就話佢係一月嗰陣咧曾經喺美國咧係驗出過呢個新冠病毒陽性嘅。咁但係而家就所以就未知啦，究竟佢係復陽啊，定係新嘅感染啊？咁嗱，你自己評估一個喺一月如果係感染過嘅人士，到而家七月啦，隔咗咁耐復陽嘅機會係大唔大咧？定係你覺得都係傾向可能係新感染嘅咧？ 嗱，而家漸漸發覺咧，所謂復陽嘅個案咧，真係可以咧，係有啲係遠超過3個月嘅，所以而家都未必冇可能。不過咧，有一樣嘢大家要小心咧，由於嗰個變種病毒咧開始喺全球蔓延咧，嗰、那個免疫逃逸漸漸咧係開始係一個比較上係多見到嘅現象咧，咁變咗咧一個重新感染。係比較以前係會多，尤其是係感染咗一啲咧係變異嘅病毒。 咁變咗我哋呢個個案咧，第一樣嘢都要睇佢有冇一啲跟住嚟緊會唔會有發病嘅跡象，有冇一個病毒量會唔會有上升咧？同埋佢仲有一樣嘢係要即係話係睇翻呢個個案入邊咧，佢哋嗰個本身啊，即係話咧。佢嗰、那個即係嘅抗體入面咧，究竟入面而家係有冇咩嘅特別嘅一啲嘅改變咧？可能要小心睇睇佢入面嗰啲嘅，即係話一啲嘅抗體入面嘅唔同類型嘅抗體嘅分析咧，而睇佢嗰個感染咧，究竟係有幾耐，同埋最近咧會唔會譬如話係重新暴露嗰啲病毒度咧，令到嗰個抗體又再急升嘅。咁呢樣嘢其實好多嘅睇咧，我諗都要再睇睇呢個個案咧。如果佢嗰個病毒係豬入面係出現一個病毒豬，係我哋做咗嗰個序列分析，如果佢係一啲特別嘅，譬如話係一啲變種嘅病毒，而喺一月嗰陣時候係根本上係未，即係話喺美國廣泛流行嗰陣時候咧，咁可能佢又會係一個重新感染啦。所以我哋都要再睇睇，即係話嗰個情況啦。如果係一個復陽個案嘅，對社區唔應該有咩特別嘅風險嘅。 OK， 咁但係如果佢係一個重新感染個案咧，咁其實佢係比較高機會係感染咗啲變種病毒，亦都可能咧係構成咧對佢嗰個工作場所有一個傳播嘅風險嘅。 好，唔該曬梁子超醫生。梁子超咧就係呼吸系統專科醫生嚟嘅。先聽一節一分鐘閱讀。 一分鐘閱讀，主持李怡，製作張遠君。 西蒙波娃一生精彩動人，有對自由的沉思，對真理的信仰，對自身不完美的真誠反省和無懼批判，亦都有熾熱的戀情。他實際推動了世界各地的女性權益，讓女性更能夠為自己而活。 西蒙波娃撰写了很多哲学、政治和社会问题的小说、随笔、传记、专著，其中他生前的自传亦都有四部。他晚年在沙特逝世后写的作品《告别仪式》亦都带有自传成分。他编辑出版过沙特给他的书信，加上几十年很多写作者对他的分析和评论，关注女性主义以及存在主义的读者，西蒙波娃他已经甚有认识了，但是碍于时空背景、社会观念以及会涉及其他人，所以他丰富人生之中仍然有很多细节被藏匿，很多真实的心思未公开透露。最近几年他的日记和私人信件陆续曝光，英国伦敦国王学院讲师凯特·寇克派翠钻研哲学、女性主义和宗教，且有几本关于沙特存在主义的著作。2020年8月出版的《成为西蒙波娃》这本书，中译本上个月在台湾出版，作者全盘检视了过往波娃的自述，综合近几年曝光的资料，捕捉了未曾被看见的细节，看到波娃立体真实而细微的面貌，澄清了社会和时代对他的种种误解和批评，能够让我们全面而且清晰地看到波娃和他所处的时代境况，看见他如何奋力回应那些阻碍和挑战，更加让我们藉由审视不同时代的另一个灵魂，来理解自己的时代和自身所抱的价值观。 波娃一生的哲学追求就是女性要努力成为那个想成为的自己，但讽刺的是他最受世人关注的就是依附于沙特，是和沙特的知识分子情侣档的关系。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成为西蒙波娃》，作者凯特·寇克派翠，由卫城出版社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嗱，見到之前咧，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咧喺出席電台節目嗰陣咧，就講到有關於嚟緊開學嘅時候一啲嘅安排。咁啊，亦都講到咧，就話而家咧大約有三成嘅老師係打咗針啦。就話喺八月初嘅時候咧，會再睇即係一啲學校嘅接種率咧，去決定九月開學嘅安排。佢其中就提到啦，就話啦，如果一間學校咧已經有大約八成嘅學生咧係打咗疫苗嘅話咧，學生準備好參與教學活動啦。咁個別唔打針嘅教職員咧，起碼有個責任咧係 恒常檢測，咁啊令到教學活動咧係如常進行，咁否則就係對其他人唔公平。咁佢就話咧，局方係考慮緊九月起咧係要求一啲未打針嘅教職員咧係要做強制檢測嘅。嗱呢個做法咧究竟喺教學界嚟講啦係點睇咧？咁我請一位嘉賓咧同我哋一齊傾嘅有教聯會副主席鄧飛，早晨。 早晨， 鄧飛，點睇話如果咧佢有個前設嘅，就係話即係有八成嘅學生喺學校入邊咧係即係已經打咗針噶啦。咁啊，如果一啲教職員因為唔同嘅原因啦，咁就個別嗰啲係冇得打、未打嘅，咁都要有個責任做個恆常檢測。這個校方嚟講，你點睇啊？作為一個教育界嘅代表， 合理嘅係咪？即係如果你話學生而家要打到八成嘅話咧，我相信經過暑假咧，唔係太困難嘅事嚟嘅。而家啲學校都開始出現個氣氛係會打針㗎啦，咁只要你話老師咁都依然係唔打嘅，咁唯有就兩個禮拜，甚至可能更短時間裏邊保持個檢測咯。啊，咁只不過呢個檢測嘅話咧，就好大程度上可能要自己付款㗎啦，要自己俾錢。咁我覺得呢個完全合理嘅。 嗯，你預計教師個反應大唔大咧？這個？ 其實咧就睇個整體社會個氛圍，咁就其實我而家感覺到咧，就其實係打針嘅人咧係開始陸續多起嚟嘅。咁所以咧就即係睇下老師咯嚇。咁如果老師喺佢個注射個比例同成個社會嚟比咧，佢目前嚟講都可能係屬於一個偏低嘅群組嚟嘅。咁我諗有啲疑慮喺裏邊㗎，即係譬如有啲係準備有懷孕，因為教界係多女士多啊嘛。啊，有啲係即係啱啱做媽咪嘅，有啲係有計劃要懷孕嘅。咁嗰啲打唔打到咧？咁好似而家咧問邊個都答唔到嘅，邊個都冇辦法答嘅。咁我相信嗰個比例咧都為數不少嘅。咁如果能夠解答得到嘅，我相信其實提升教師嘅嗰個注射嘅比率咧，就唔係話太難嘅。 頭先都講到啦，即係可能教師都有個別老師咧，種種嘅原因係唔選擇打針住嘅，有身體情況啦，有啲好似你頭先講到話懷孕或者諗住計劃會懷孕嘅咁。因為局長嗰度咧就講到話，如果個別嘅教職員唔打嘅話，起碼要做個恆常檢測啦。咁佢就話如果唔敢做嘅話咧，就唔公平。佢覺得唔公平係一個點，但係你覺得如果一個人本身考慮自己身體情況而未必打針嘅時候，因為公平而要做檢測，咁係咪又對準咗要減低校園嗰個染疫風險嗰個問題咧？ 我唔係好明白佢嗰、那個唔公平到底係咩意思。上下文嘅加埋我都唔算話太明白佢意思。咁但我就只有強調兩樣嘢。第一樣嘢咧就話，即係其實無論點都為人為己咧，都應該盡快去打針嘅。咁如果真係因為個人嘅健康問題，又或者一啲懷孕嘅考慮，佢唔適合打針，都係應該定期去做檢測嘅。呢個第一樣嘢啊。咁而且個檢測個期限可能要縮短啲。因為而家隨住有打針嘅人多咗之後咧，其實係排隊檢測咧，應該冇以前排得咁辛苦嘅。 係縮到幾多先啱咧？你覺得如果兩個禮拜定係再短啲一個禮拜？ 你就算一個禮拜，其實問題不大嘅，因為尤其是而家驚有變種嘅病毒係咪？咁呢個第二樣嘢咧就話我哋所了解就應該喺法例上邊咧就教育局就未必有權強制老師要注射，但係就一定係有權去要求老師去定期檢測嘅，咁所以話咧，即係如果局方係覺得我唔知個公平咩意思嚇，咁但係即係佢應該係要考慮係要一個嘅強制檢測咯。 咁但係理論上，如果我唔知，大家都就咁聽佢咁講啦，咁佢所謂嘅公平啦，佢入邊提到，咁如果咁講，如果要講公平嘅話，係咪學生都應該，如果佢哋唔打針，都要去做一個嘅強制嘅定期檢測咧？ 其實都啱嘅嚇，因為你就算睇翻法例嘅要求咧，佢係強制所有喺學校內嘅，無論係教師、教職員定還是係校工定還是係呢個學生嚇，呢個係啱嘅嚇。 会唔会这个学生的反应又未必肯 的？我想不是说反应的问题，而是呢作为学校呢个行政工作那方面呢个压力可能会都不小的。因为你要要求老师去交那个检测的record 呢是容易过要学生交嘛。当然有个前提就是如果那个学校的学生普遍都是被打针的话呢，好多人都要定期检测呢，咁就即係要 keep 个 record 啦，或者要 check 返个 record 呢，就是一件几艰难嘅事啊。咁但如果你唔系呢，好似我刚才所讲嘅，而家愿意打针嘅同学系多好多㗎啦。咁相对嚟讲呢，剩返唔打嗰啲同学呢，交个 record 呢，即係交返个检测个 record 呢，对于学校嚟讲呢，就唔会太大嘅行政压力嘅。 对于老师又好，学生好啦，佢哋工作或者学业都繁重嘅，要定期再做一啲检测，佢哋会唔会都影响佢哋即教学工作啊，或者佢哋学业啊、学习啊咁样噶？ 我觉得 關事，這個是一個時間管理問題。 OK， 好啊，唔该晒邓飞同你倾到呢度。邓飞咧就系、是教育工作者联会副主席嚟嘅。咁啊，继续听大家嘅电话。电话旁边咧有康小姐打上嚟，早晨。 系啊，先生。 系你好。 你好啊。 嗯。 其实我都想讲下咧嗰、那个申请个消费券啦。 嗯。 咁今朝都听咗好多啦。 嗯。 咁但系我就睇过嗰个计划嗰个说明咧，咁我想咧谂下嗰、那個銀行同八達通嗰個聯營卡咧，其實係可以用嘅、哦 嗯， 但係喺個 system 裏頭咧，就一啲都冇講到喎、哦。咁、 嗯、 我同啲朋友喺度講緊啦，即係講起啦，咁佢哋都唔知道有呢個聯營卡喎、哦。咁甚至佢哋係啲老師嘅身份啊，老闆級嘅身份啦、啊。咁、 嗯、 其實我都用咗好多年嘅啦。咁其實我就唔係好明呢個 system 裏頭冇講呢個 point 啦、啊、嚇。咁、 嗯、 另外咧，我就覺得啲老人家咧，佢唔識上網咧，或者佢抗拒，或者咧佢又其實又唔係好識電腦啊啲手機咁樣。尤其是而家啲日新月異啦，根本佢哋學咧就好似追又追唔上咁樣樣。咁、嗯、even 我哋咧，我哋上網用嗰個 banking 咧，咁佢哋都有好多即係有啲要再實核啊，佢哋都有佢哋嘅變化。咁、 嗯、 我其實我都 I was wonder 點解上次派一萬蚊嗰個方法唔用呢、 嗯、 其實已經有所有啲資料噶咯，佢、 嗯、 用翻又可以慳翻啲嗰啲行政費，慳翻幾億。咁、 嗯、 如果佢話為啲民生啊，為啲老人家去做啊，咁啲老人家你諗下佢幾擔心啊？佢其實正話有個老人家話：我如果我做唔到，我寧願唔要。咁你諗下，其實我唔知道政府而家啲高官諗緊啲乜啊？ 嗯， 即係令到我都，即係其實我都有時都唔知啊。不過可能佢哋想逼佢哋用啦，即係要大數據啊 ，whatever 啦。即係佢哋有佢哋嘅盤算。咁、但係佢哋都要諗下，香港真係好多老人家又唔識字咧。即係有時我喺身邊嗰啲咧 ，even 佢係老師級，佢都唔識個聯營卡喎。 我想問你最後那個聯營卡咧，係有冇成功登記到嘅嗰、那個？ 其實我而家好即係試緊啊，但係我朋友咧就話，即係佢同我解釋嘅，我早早我唔知嘅。咁、但係佢同我講唔係，銀行嗰個聯營卡應該個背面咧都有一個number 個，個 number 都係八達通嘅 number 嚟嘅，應該咁。即係總我唔知道，但係我啲鋭翻嬲咯。 好啊，唔該曬啊，康小姐。咁啊，講到佢用到八達通同銀行嗰個聯營卡嘅情況，在李女士喺電話旁邊爭取時間聽埋。早晨， 喂，早晨， 早晨，李女士，請講。 但係。我都是讲下关于即系嗰五千蚊嗰啲咧，即系嗱，你政府啊对老人家又咁好咁关心啦，系咪？ 嗯。 但系你而家搞呢啲咁嘅复杂嘢咧，叫人哋老人家点样攞咧？ 嗯，最复杂边度咧？你觉得你自己睇到？ 咁你样样都用电子，你老人家唔系话个个唔识呢啲咁嘅科学嘢噶噃，系咪啊？ 嗯。 啲电子嘢噶噃，咁我家。超过了70岁了，我真的不懂得这些电子搞这些什么、如果你有心给人家的照顾老人家的呢，你直接进去人家的户口好过 了、 你又怕人家老人家去第二洗费洗了那个五千元，你叫个70、80岁老人家去哪里洗啊、 你现在成功登记了没有、 我现在搞极都搞不到，我都不懂搞、 OK， 好啊，好啊，唔该晒李女士啊，同你倾到呢度。咁佢都系一名长者嚟嘅，佢都觉得长者要登记呢个消费券咧，都有唔少嘅困难嘅。咁嗱，呢度都倾咗好多关于消费券啦。咁啊，听日千禧年代咧，继续同大家见面啦。